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 方林。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国庆的假期的第一天啊，那在这儿呢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今天也算是我们国庆节啊，跟着我们达人看房的这个第一站哈，我们今天来说说昌平。那为此呢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阿伦看房的。阿伦你好。 高乐好，听众朋友好。 嗯，今天是国庆节第一天啊，估计很多朋友有的是出去玩了是吧， 对对， 有的是走亲访友了、嗯、对吧。那我们今天呢也估计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再趁着这个假期去看看房子，对吧。 嗯、 啊、 其实在我身边利用这个十一假期去看房的人真的是不少。 挺多的 吧。对 对, 对，包括这个上一个星期的这个中秋节，我自己去看房，然后这个也碰到了很多这个看房的这个购房者们、 嗯、 这个大家也都是想中秋先简单扫一下，然后十一再详细看。 有朋友说哎，要不要说说回龙观呢、 嗯、 或者是等等的一些区域吧。 对对对、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一站就放在了昌平。那昌平可能不仅仅是回龙观，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地方，对吧。 对，没错、 啊、那我们来说说吧，这个昌平为什么值得我们去跟大家分享。 首先这个昌平的这个板块可以看到，首先它从地理位置上是位于咱们北京城的城北部，然后这个它的特点就是互联网公司会比较多，比如像什么百度啊、新浪、腾讯这些这个所谓大的一些网站啊，包括一些小的创业公司，很多都是分布在城北的这个区域，尤其在昌平，可以说是它把这个以前中关村区域的这种互联网公司，然后外延向北，一直移动到了这个迁移到了这个昌平这个区域，包括什么上帝啊、西二旗这些区域，然后一直在外延。所以说这个昌平包括这个北部的这部分的这个 IT 的这个精英也是比较多，所以他们的这个置业的这个需求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昌平区的这个购房的这个需求量应该说是在北京各个区域当中是比较多的，而且它也是虽然昌平区不是咱们所谓的这个传统的城六区，但是它是在这个区域位置上来说是非常接近于市中心区域的这个一个区域了。嗯 嗯，所以说呢昌平啊可能也是很多人就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吧。 没错， 对吧。啊、 嗯、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比如说像昌平刚才我说了它不只是一个回龙观哈，它有很多的一些板块。 没错， 所以我们下面来说说昌平主要分为哪些板块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大家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这已经十月份了啊，就是有要报名的朋友，比如包括就是十月十一啊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尽早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报名，或者在上班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我们的公众号留 留言的时候，把您的电话、姓名，还有您的房子位置以及大概要装修的时间，一定要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下面来说吧，关于昌平分为哪些板块？ 其实我们提到昌平，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家都比较清楚的这个回龙观的这个板块，因为大家讨论这个回龙观的这个区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一些的。首先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说呢，回龙观它位于这个昌平的这个最南端，所以它是昌平所有这个板块当中，也是相对来说最靠近市中心区域的。它往南走就是海淀的西三旗，然后往北走的话一直到沙河镇，往西走呢一直到海淀的上地，包括这个航天城什么的，然后这些也是回龙观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天然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而且从这个交通上来看，回龙观区域这个涵盖了这个地铁的8号线啊、13号线都有这个站点的一个分布，所以说这个回龙观的这个热度在此前也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个回龙观区域也是有自己的这个也有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首先我们诟病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回龙观可能是城北的一个睡城，这个相对来说在市区上班然后回这个回龙观住，包括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早上可能地铁的时候会人流高峰的时候确实是会出现这个堵人的情况，这个其实是一个先天的一个方，这也是一个不足吧，因为它之前是吸引了太多的人来这个进驻这个区域，所以说它回龙观在这个位置上应该说是昌平区的一个所谓心脏的一个位置，所以有利有弊，大家在这个选房过程当中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可以考虑一下回龙观这个区域。而且这个从房价来说呢，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价格嘛，回龙观区域的价格应该说是高于整体昌平城区的，所以说对于这个刚需置业的朋友们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可能会有一些门槛。当然如果是在昌平区内换房的改善型购房者，尤其是首次换房的这种刚改，可能回龙观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没错。所以回龙观这个板块呢，之前也是有很多朋友来问啊，然后包括比如说我想这个置换呀、或者什么的，是在昌平就或者在回龙观本地置换一个，还是说要到一些相当于比如说城里面是吧，换一个好，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我感觉其实这个如果是你刚需的话哈，这个我相对来说不一定要住在这个城六区，说实话，因为城六区的这个房子的价格确实是摆在这里了。再一个就是说城六区的这个内部这一块的这个交通网络虽然很成熟，但是这个私家车呀、包括这些车辆的这个拥挤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你举个例子，我现在住的这个就我临时周中周一到周五的工作室的位置是在北三环，其实这个位置还是蛮不错的，但是真的是巨堵，就是比如说我上午要去见客户的话，跟人家要是约9:30-10:00，我可能就假如要是不坐地铁的情况下选择这个路上交通开车出行的话，可能就要提前至少一个半小时出行，因为这个三环路上真的是特别特别堵，这就是一个典型存在于这个城六区的一个问题，很多路段都会出现这种拥堵的这种情况。相比来说，城六区相对来说接近的一些区域，就是刚出了城六区但又不是太远的距离，比如说城六区往外东南西北各辐射10公里以内的这个范围，它既满足了有地铁，然后相对来说这个各种交通的这个拥堵的情况不是那么的严重，虽然早晚高峰也会出现一些拥堵，但是不会出现像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像二环三环里这种就是一堵堵像停车场一样这种情况，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一个区域。 所以就是反正吧，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些这种情况吧，像那边一般差不多还是不是刚需的更多一点，对不对？ 对对 对，这个相对来说刚需人群会比较多，尤其是一些 八五后，这种小两口啊，或者是三口，就是孩子还比较小的三口之家，可能短期内还牵扯不到这个学区房的问题，所以他会在这儿做一个首次置业的一个刚需的选择，可能也是一种过渡吧，就是说可能到了孩子上小学之前，可能他会考虑说把房子卖掉啊，换一个学区啊，或者说家条件好一些，换一个面积大一点或者区域好一些的地段的这个房子，也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选择。但是从这个昌平区的这个关注人群来说，确实是这个现在八五后包括其实九零后应该已经成为这个购房的首次置业的这个主力军了嘛，这个九零年的朋友现在应该已经二十七八岁，然后这所以说这个首次置业的这个需求迫使他们会在这个城六区外的一些区域进行选择，而城北刚才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很多 IT 啊互联网公司都在这个城北的区域，所以相对来说离单位比较近的这个区域购房，然后价格又相对没有那么高，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另外一个区域啊，下面区域咱们讲哪个地方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高。 其实除了这个回龙观之外，我觉得这个南邵的这个从这个关注度啊，包括这个读者的一个询问的情况来看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其实南邵这个区域呢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些这个后起之秀的这个感觉，因为从南邵到昌平的老城区只需要通过一个南环大桥就能到达这个老城区，所以从交通上来说还是比较便捷的，而且包括公交车也是比较多的。房价这方面呢，相比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回龙观区域，南邵的这个价格其实是属于要低一些的，但是它随着这两年的发展呢，已经是逐渐赶超了这个昌平的老城区的这个传统老城区的这个价格应该是在回龙观和老昌平本土老城区之间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定位。所以这个南邵的这个板块也是相对来说购房的门槛没有那么的高，相比回龙观，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因为是一个比较新的区域，所以说这个价格应该是在回龙观和老昌平本土老城区之间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定位。所以这个南邵的这个板块也是相对来说购房的门槛没有那么的高，相比回龙观，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因为是一个比较新的区域，所以说这个首先从项目上来说可选择的面比较广。我们看到这个板块现在目前在售的这个楼盘有很多，就包括像什么陆晋世界城啊，中铁建的这个青秀上城，包括这个上城汇，包括这个陆晋的三期，包括太和的这个石景园，这些很多的项目都是近期在北京市场当中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楼盘。就是我说性价比比较高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它的这个位置不是说咱们所谓的这个特别完美的这种所谓城六区啊，这种几环里这种的，可能都会在这个城区之外。但是从这个价格，首先是确实是相对比较低一些，而且从这个交通配套这一块，我们刚才也看到，除了公交之外，基本上八号线、十三号线啊，包括就是一些包括后续的，在2020年后续的一些北部的一些线路也会对这边有一个补充，所以交通方面的这个配套还是可以的。现在来说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南邵的这个板块相对来说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看您怎么想，就是我觉得年轻人的话真的是可以选择这个区域，然后如果可能中年人的话可能会选择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回龙观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毕竟回龙观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区域了，南邵可能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需要弥补的一些配套，因为它现在目前这个本区南邵本区域的配套还是主要依赖这个昌平老城区的这个连带的一些配套，它自己的这个配套尤其是医疗这一块的配套还是比较相对欠缺一些的。可能这个医疗的问题咱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家里有老人呢可能会比较在乎，当然像你要年轻人的话可能首次置业那可能就不太考虑这个因素，他考虑更多的是价格，包括这个区域的一个发展空间，一个成长属性。 没错。所以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南少啊，因为之前我还在特意在地铁图上，要不我还老想不起来在哪儿啊，在这个地铁图上看了一下南少，这哈之前觉得真的挺远的，说实话， 对对对， 觉得挺远的。 是是， 然后但是呢，毕竟它有地铁嘛，所以如果是在北边上班的朋友，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它处于这个发展中阶段， 对 相对来说价格就会比较的低一点，对吧？ 对，其实对于咱们说这个首次置业者的话，你这个。最核心的还是价格，因为你就谁都是想住这个交通又便利配套又齐全然后这个位置又好的这个区域，但是这个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就以最简单的通州为例，那身边很多人在十年前哎觉得哎呀通州什么都没有，交通也不行，感觉从市 这种感觉， 对，从市区去一趟通州好像哎呀俩小时然后没有地铁 结合部啊， 对对对，就是城乡结合部那感觉，就真是这样的。你再看现在通州可能新修的这个地铁站每隔个一公里多小两不到两公里就有一个地铁站点， 嗯， 这个非常方便。但是你当初要是当初我相信很多人买通州的人都是买不起城区然后被迫买的通州，后来现在发展起来感觉哎呀超着了， 对， 就是有这种感觉。其实南少的这个感觉也是有点类似吧，我觉得而且包括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区域当中的这个IT 界的这个人才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他们的这个就是薪资的一个成长性我们都了解这个是比较就是涨幅会比较大一些，所以他可能会先考虑在眼前满足一个置业的刚需的一个需要，然后再过个五七八年的然后要考虑有一个改善，然后再考虑其他区域、 嗯、 或者是考虑本区域里的一些比较好的地段，所以这个相比于刚才这个我们说回龙观的有利有弊，我个人觉得南少的这个空间优势更多一些，弊端其实不是很多，除了医疗比较差一些确实，其他的都没有太明显的一个短板。 对，看啊，我们这个微信上有一位菲菲爸爸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实没关系啊，因为我们节目嘛，就是就希望 大家一起讨论， 对，互相的探讨，各抒己见，还是挺好的啊。你看他是这样说的，菲爸爸说，像刚才咱说的三环里堵的这个问题啊，然后他说三环里面堵吗？我住在海淀区这个钓鱼台国宾馆附近啊，三环以内从来没感觉到堵啊，交通秩序井井有条的，各种公交线路很多，上车基本都有座，像地铁那样人挤人的情况从来没有见过呀，真正堵。应该是四环和五环。 我觉得钓鱼台那地方可能是这个区域，然后我反正我去钓鱼台开会的时候是确实是什么时候都不堵。 是这样啊，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你也看这个就是你的工作单位是在哪儿，比如说可能在一些比较扎堆的一些地方，那这个地方肯定会堵。就是当然比如像钓鱼台国宾馆那边那附近吧，好像在那边上班的朋友真的不多， 没有什么工作单位，都是要不就国家机关的， 对，好像不太多啊。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堵。 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区域也有关系，就可能比如同样是三环啊，东三环就比西四环要堵， 对，这倒是 吧， 对对， 这个但是我说的上班的时候，那下班的时候可能西三环会堵一些， 嗯， 这个是因为可能就是往就是早高峰的时候往东走的人多嘛，这个坐地铁你最简单的一号线就你能感受到， 嗯， 这个一号线早高峰的时候是大家可能都呼啦啦在这个国贸大望路那边下车的人多， 嗯， 然后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呢可能集中在公主坟啊就是玉泉路这一带，就是往西走，因为大家可能住在西很多身边反正朋友也有，就是比如住在西四环啊西三环，然后在东三环或者东四环东二环上班的， 嗯， 因为那边的这个白领啊也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 对 分布的一个情况， 对，其实没关系啦，就是大家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体验嘛，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也说不管您是买哪儿的房子一定要自己亲身先去体验一把，就是比如说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对吧，包括周边的这个买菜情况， 对 对, 对吧，超市情况上学情况医院情况我们都要去体验一下，然后你觉得自己哎可以接受，而且觉得这个地方我还比较喜欢，那你就可以去买这样的房子。 对 对, 对，其实你像北部北三环，我多说一嘴，就是我的体验就是每天早上坐地铁啊，就是八九点钟的时候，三趟基本上不去，就得四趟，差不多才能上去车。我这还不是这个刚才咱们说这天通苑什么这个区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五号线的一个 南北的某一站， 我觉得五号线一下都很堵啊。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最舒服的就是二号线 啊。对，二号线这 相对来说， 对这五号、十号、十三号的人流量都很大。 六号 包括对 八通线都是这样子的啊。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南上啊，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现在发展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区吧。所以呢相对来说对于很多刚需，就是可能觉得又想买新房，或者说呢又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预算，那也可以考虑这个地方，毕竟它周边有地铁，那以后的发展其实还是不错的。 没错。 这是南上。另外还有一个板块也是属于在昌平，而且这个地方呢最近反而提的也比较多。 这个板块就是我们常提到这个沙河的区域。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呢，这个沙河是在南上和回龙观之间。它这个位置呢，其实区域内的地铁是有这个沙河站，有一个贯穿。但是这个沙河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回迁房比较多，然后小商小贩多，这个居住环境相对来说会比较混乱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沙河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个楼盘啊，这个小区的这个开发会比较分散，发展就是不太均衡，有这种感觉。环境方面呢，确实是有一些不太好，就是会感觉有点这个居住氛围不太浓，有点凄凉的感觉。然后这个，教育配套这块也会比较差一些。但是为什么还要说沙河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真的便宜。我觉得这个 沙河现在多少钱啊？ 价格的话，四万不到吧，应该是三万多，对。二手的话可能有的会更低一些。但是我觉得看怎么想要说沙河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真的便宜。我觉得这个 沙河现在多少钱啊？ 价格的话四万不到吧，应该是三万多，对。二手的话可能有的会更低一些。但是我觉得看怎么想吧。我觉得我个人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回龙观啊、南少啊还有沙河，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您是刚需的话，我觉得还是考虑这个南少会比较好一些。可能虽然贵一点，但是其实因为你贷款嘛，就是摊到首付里边的话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可能你的月供会有一些明显的体现。但是我觉得沙河这个地方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未来的这个发展规划不太明确。这个沙河的朋友听了可能会不太开心，但是我觉得事实也是如此嘛。这个因为昌平这几年的发展真的挺快的，但是并没有像刚才咱们提到，就是并没有很均衡的发展，就是昌平区，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回龙观是龙头带着大家跑，南少呢在这个腹地的位置也是发展还不错。那沙河的话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在这三个区域当中，虽然有一些热度，包括它有一些价格的优势，在这个房价持续上涨的时候，这个有价格优势的区域呢可能会受到这个刚需包括投资客的这个青睐，因为大家会认为未来的这个房价有一个很大的上涨空间，你现在的这个价格越低，然后配套越不齐全，就意味着你未来的这个空间成长性越大，所以你可能是一个价格洼地。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住不炒的情况下，包括这个各级的这个调控的力度的一个加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房价包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持续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上涨空间的情况下，这个市场环境就不会允许这种配套不太齐全的区域在未来有一个所谓的去买涨它这个预期的一个属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区域的楼盘卖的不如南少，卖的不如这个回龙观的这个区域的原因。 然后沙河那边的那个地铁站呢，也就是在好像没有沙河那一站是吧？有吗？ 有一站，就只有沙河站， 只有沙河站。 对对对。 当然，周边的辐射的这个大概都得需要多长时间？就是 辐射的话，可能就是你需要，比如说你住在沙河站附近几公里，那你可能就要坐公交车，然后就都在20分钟以上的一个车程。 大的， 对对对。 但是周边的说离着很近的一些盘还是不是特别多？ 对，不太多。对，所以说现在，而且其实开发商也比较喜欢在一些配套 齐全的地方去拿地，他宁可就多花点钱去拿地， 是 对 都不愿意开发建设是吧？ 对对对，不愿意去当那个先驱去造这个城， 愿意去这个， 因为 这个已经成熟的。 对，因为其实现在也是这个环境所致嘛，因为大家现在都讲那个高周转，可能都要想着这块地，可能我一两年就要收回来的成本，不想把开发周期搞得太长，所以有一些就放弃了。 那这边的人适合什么样的人去买沙河的房子呢？ 嗯。就相对来说资金有限的，我觉得 资金有限 考虑，因为价格 资金有限，是吧？ 对对，就只是我个人认为就只是这个资金有限，因为现在确实房住不炒，他可能你指他，你说你现在买一套然后搁那，然后说五年之后我给他卖掉什么，这种涨多少钱，这个现在真的是很难，因为可能就算有一个小幅的上涨，但是你算一下你这几百万你不投资房产，其实你做别的或者是你做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收益，因为它收益不会很高，就说实话可能也就10%以内的涨幅，你觉得用这个时间去换取的话，我觉得不是很值。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呢，或者和我们想互动的，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也是直播的节目啊，随时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 嗯， 包括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的朋友一样啊，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然后留下您的电话、姓名、房子的位置以及要大概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另外在上班的时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按句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北京的现金房入市几个月以来呢，是受到诸多的关注。那第一个入市的项目的日光呢，那惊爆了众人眼球，但是随后的项目呢，没有一个能够复制它的一些热销的形式，有的呢甚至还出现了这个滞销的状况哈。那在回款的压力之下，房企们也是拿出了浑身解数哈，分别的比如说对一些房子开始什么折价呀、销售什么的哈，有的还推出了特价的房源，那甚至有的项目直接赠送精装修。 这个现金房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尴尬，因为其实这个现金房从开发商拿地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给他算过账，这个现金房就跟普通的这个正常商品房拿地，你的这个利润率本身就要比要低， 嗯， 然后但是呢，你跟普通拿地的这个资金成本，就是说这个资金的这个占有量，占有你的这个集团的这样，都是一样的，相当于是你投入一样的钱，但是呢，这个利润率其实已经降低了，这是首先一个先天的一个情况，然后具体到这个项目入市之后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折价出售的情况呢？我观察了一下，主要是因为现金房的很多这个竞品会比较多，你比如举个例子，你看我是石景山的，我带您去看房。我们家那附近有一个现金房，就是一街之隔有三个现金房项目， 嗯， 分别是有万科啊、绿城啊，还有这个绿地。然后它这个三个项目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地理位置几乎相差无几， 嗯， 拿地成本几乎是一样的， 嗯， 然后它就会很尴尬，就是说你定价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一个卖五万，一个卖五万二，一个卖五万四，这是最初的开盘的价格， 嗯， 但是后来卖五万四的发现，就人都跑五万的那家，因为差不多嘛，就一条， 对，那肯定找 学区也是一个学区，然后这个地铁也是同样的这个地铁，然后所以就很尴尬，嗯，就推出就是这个五万四的这个项目就推出了赠送精装修房的这个举措，因为之前也我看完之后留过联系方式，然后给我发短信说我们现在送精装修，然后说价格不变，那实际相当于也就是一个变相的一个折扣。 嗯、 包括我中秋节去看房时也会发现有些特价房源， 嗯、 可能他没有说这套房子单价降多少，但是按照他这什么折上折啊这些东西算完之后，可能大概是到了95折或者甚至有92折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其实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再结合前一段时间，就前两天那个万科那什么活下去的那个，真的是就是包括很多现在大的房企都会对这个形势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吧，然后会推出一些折价的一个情况。尤其大家都知道，到了这个年底了嘛，这个第四季度了，这个上市公司都会有这个冲业绩的一个需求，因为它要取得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这个。像年度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业绩的成绩，所以他会用一些降价的方式、变相优惠的方式来冲折价的一个情况。尤其大家都知道，到了这个年底了嘛，这个第四季度了，这个上市公司都会有这个冲业绩的一个需求，因为他要取得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这个像年度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业绩的成绩，所以他会用一些降价的方式、变相优惠的方式来冲自己的业绩。你最简单的，你12月末买房的价格绝对跟1月初不一样。 嗯，那是 这个折扣力度是真的是会相差，可能一套房能差出好几万，这个是也是总房款差出好几万也是很正常的。 嗯，没错，所以哈，就是关于这个现金房这个出现各种问题，其实它是有缘由的。 没错，对这个。从源头上就是埋下了这个伏笔。 没错啊。好的，我们来关注第二条信息。不管愿不愿意承认，说这两年的金九银十成色呢，确实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啊。首先，金九银十这个词呢，原本啊就是特指这个楼市在90月份的一个传统的销售旺季。当然，这一个概念呢，逐渐也是泛化了哈。那跟消费扯得上边的，比如说基本都爱用一下，因为这个11长假呢，也算是咱们刚才也说的是个看房的假期嘛。 嗯，没错。 所以很多的房企普遍也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去冲刺年关前的一些业绩。所以说，金山银山。一般堆起来的这种销售额往往也是闪亮了整个两个月啊，有点符合这个金秋的一些意味啊。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金九银十说成不成为过去时呢，我觉得首先从情况来看呢，金九银十的这个成交量这个突出的程度啊，确实没有以往这么明显了。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一个房企可能一年我销售1000亿，那以前金九银十两个月的销售额可能就能达到300亿或者400亿， 嗯， 那这个 你就占到你全年的30%到40%，但是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其实只占全年的，从时间上来看只占1/6，才占16.6%，然后销售额就翻了一番。所以说这个大家就会觉得房企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金云是真的是很重要啊，对我。但是其实现在消费者购房者的这个购房需求主要是根据自身的一个对于住宅的一个需要，所以说它的这个时间性没有那么明显了。就是说以前大家都说淡季是7月份，就说哎呀7月份是淡季，6、7月份这个销售额不好。现在我发现90月份没说好到哪儿去，但是7、8月份也没差到太多，所以就是会比较平均一些。可能它更多的是根据你这个对楼盘的需求，包括你楼盘本身的一个节点。包括很多人大家都知道，我买房不可能一下就这么买，我可能我3个月之前看过你这房子，你当时卖5万一平，现在你有一个活动，可能我就促使我买了，不一定是今年运势，可能是中秋，可能是端午，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市场这一块，金九银十肯定是没有以前火爆了，但是也不用为此过分去解读。 嗯，没错。好的，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看我们的第三条信息啊。今年的这个八月底啊，这个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5次会议呢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一个决定，完成个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的第7次大修。那新个税法呢虽然是自2019年的1月1号实施，但是部分减税红利却是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那10月1号起，纳税人纳税个税呢将会面临一些变化，关系到每个人的这个钱包啊。 最明显就是起征点吧，我觉得。3500到5000，这个还是有挺大变化的。这个。 原来是多少来着？ 原来3500。 3500。 现在5000。 现在到5000了。 其实你可能感觉这个就是说你可能感觉有一些人啊，其实还是根据你挣多少钱。 对， 其实对于挣5000块钱人来说，让他一个月交几百块钱的税，就占到他5000的可能就接近10%或者6-7%的那样，就他会有比较切肤的感受。 对， 那你可能你要一个月挣1-2万，可能扣个几百啊，或者说1000，可能就不太能看得到，我觉得。所以这个还是对于我们这个很多人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我觉得 是 而且是利好的这个影响。 对，没错，这个起征点高了以后，相当于比如说5000以下的，它相当于 就免了， 没了嘛， 对 吧？ 就没不用交了，对。 对，所以对于现在的，我觉得整个的这消费水平来说，或者挣的这个钱来说，还是确确实实应该这样去做。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听各位所有的听众都能多交税，这样就意味着您挣得多。对。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市住建委介绍将会同市高院、市经信委、市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工商局等一些部门呢，将查实违规使用保障房家庭纳入联合惩戒备忘录名单。积极去沟通市高院，加强的对各区法院的指导，对于违规使用公租房的一些家庭，支持按照现有规范文件来规定实行严格管理，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这种家庭呢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公租房在这几年的这个住房供应保障当中的这个体系越来越作用越来越大了，然后我们看到身边很多人受益于这个公租房的这个政策，也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公租房，确实是改善了很多这个居住的一些问题。所以随之而来呢，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所谓这个违规使用。其实违规使用最直白的来讲，最常见的就是违规出租。就是因为你这个很多人公租房，你当时是因为你没有房子嘛，然后后来可能这个你用一些手段或者怎么样，可能就是有这个居住的这个居所了，然后这个你再把这个公租房租出去，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就是怎么说呢，很自私的一种行为吧。因为这公租房的初衷本 身 就是为了这个对没有房子住的人这个改善这个房屋的一个保证，我觉得你这个占着这个福利然后去把它租出去，我觉得这个本身是对这个制度本身公平性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所以查处也是比较正常的。 是，好，来关注下面的一条信息。8月15号呢，全国的首例房产中介涉黑案在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宣判，被告人任某着以呢这个组织领导黑社会的一些性质组织罪哈、敲诈勒索罪啊等一些7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那被告人任某 也是被洪某呢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啊。这个呢也是一家房产黑中介的一个事情、啊。 嗯，其实，我说实话也去过武汉几次。这个武汉的中介市场确实是有一些混乱，对，就包括之前也爆出一些 事情、啊。 嗯，其实，我说实话也去过武汉几次。这个武汉的中介市场确实是有一些混乱，对，就包括之前也爆出一些，比较耸人听闻的这个中介的事件，比如说什么还有绑架那个购房者的，我当时听都特别雷人，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黑中介的查处，也反映出这个有关部门的一个监管的力度，因为其实不光是武汉吧，各地只要是有这种黑中介，这个各地的这个部门的打击力度是不变的，我觉得。 嗯，没错，确确实应该加大力度，没错。 没错。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这边有位听众朋友啊，丫头很聪明，说能不能说顺义啊？放心，我们会陆陆续续的 一个一个说， 对对对，一个一个的会说啊。啊上次我们说那个天通苑的时候，有朋友说能不能说说回龙观？你看今儿我们就说了昌明嘛，啊、对吧？ 对对对。 我们下一次我找一期的时间吧，好好来说说顺义。 嗯、 当然，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先发过来，比如说顺义的什么地方您可能感兴趣，或者说您想问顺义的什么问题，今天发过来可以简单的先跟您说说嘛， 嗯、 对吧？ 对对对、 啊。好吧，那我们记好了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下面继续来说昌平啊。说到昌平呢，刚才我们只说了一个沙河适合哪些人是吧？那我们要总观一下整个昌平，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购买？ 我觉得总观这个昌平的话，你首先咱们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各区都一样，都是价格的问题。价格来说，可以说对于刚需来说是比较适合选择昌平的。整体来看，因为昌平的很多刚需的项目，而且是楼盘都比较新，都是这两年两三年才开发的，然后这个单价也就在5万块钱左右，甚至是5万块钱以下，手里边有个4-5百万就可以在昌平买到一个比较品质优良的一个大两居或者小三居，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昌平的这个置业的话，确实从门槛上来说要比很多区域要有一个自己的优势。 嗯，那你觉得就像昌平的这些区域，刚才咱也说了那么多哈，一些板块， 嗯， 然后每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人？比如回龙观可能适合，比如说相当于 刚改 一点的， 对，刚改，对对对。然后这个南少是适合刚需，这个沙河是适合，可能就首次置业吧，或者说是这个实在是。经济条件暂时不允许的情况下，过渡吧，应该说是适合过渡。嗯 嗯，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好的一些小区？因为像那边，我觉得好像二手的还挺多，是吧？ 啊，对，二手房小区的话，其实这边有不少这个老小区都是可以推荐的，比如像这个，东关南里啊。昌盛园，包括这个西环里小区，因为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比较不错呢？就是说它有两个优势，第一呢是单价低，大概是都在4万左右， 嗯， 然后这个面积小，所以说，你面积小，单价又低，你总价就低，所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门槛会低一些。因为有一些地方就为什么不推荐，就是说它单价低，可能4万多，但是。它这个最小户型可能都是80多平，就是两居室起步的，没有一居室，这个就有点尴尬。 嗯， 所以说这个面积小，然后单价低，这个总价控制住的话，对于很多刚需，尤其首次置业的年轻人来说，会这个降低很多购房的一个这个门槛。 嗯，而且会降低一些成本吧， 没错，对， 对吧？嗯，还有吗？ 然后这个相对来说，你看这个。昌平的一些新的楼盘，也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包括你像什么公园6号啊，金隅万科城啊，包括什么龙山华府，这些都是我们在市场上比较活跃的这个项目，价格都在4万5到5万之间，所以，总房款在400万到500万之间，首付的话应该是在150到200万之间，所以这部分的房源也是对于刚需来说是，因为北京的市场可能。这个价格已经真的是， 很不错了，就是结合你这个地段，这个性价比就很高了。因为你如果再往外走，六环外，那可能你觉得这个距离太远了。 嗯。 但你再往城里走呢，距离好了，但是价格又高了，这个就很矛盾。所以昌平正好处于一种临界点，价格适中，然后距离也适中，性价比还是我觉得是值得接受的。 嗯。那像比如说有没有这种一两百万的房子，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多一点？ 一两百万的房子主要是。相对来说集中在，您说是昌平吗？ 啊，对，昌平，昌平。 啊，昌平的话，一两百万的话，主要有一些 县城是吧？会有 啊，县城是一方面，另外其实也可以转化一些思路，比如说像这个共有产权房。 嗯， 这个昌平是这个共有产权房也是比较供应量比较大的一个区域，尤其是昌平的北七家这个周边，大概有四个到五个左右的这个公有产权的项目，你比如说像这个绿地惠谷中心，它就是属于北七家的公有产权房，总价只有143万一套起价， 嗯， 就是143万到180万200万以内吧， 基本上都是100多万， 对，100多万，这个，所以，因为你要是自住的话，我觉得公有产权房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嗯， 要去积极的申请， 对对对， 要去积极 有有 要去积极主动的去申请，就是不放过每一个这个公有产权的项目的这个落地，因为它会有一个这个申报周期嘛。 对， 之前是半个月，我去那个网站去专门看过，一般都是半个月，然后给你一个公示期，然后你去申请，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会告诉你申请的结果， 嗯， 然后再去选房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昌平这个区域的，还是挺有这个。对于自住来说还是挺不错的，真的，性价比很高。不是说咱不是说这房子说质量有多么多么高端或者怎么样，因为要清楚自己每个阶段的这个购房需求嘛。这个你自住的话，现在刚需确实是很难找到一个在接近城区的一个位置了。现在 没错啊，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昌平的一些交通的配套啊，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人 大家比较关心的， 对，比较关注的。 对，其实在北京的话，我们都知道，只要有地铁的话。都还算可以，所以说从昌平周边配套的话，其实，未来包括这个17号线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地铁的这个资源，包括公路这一块，这个京承高速的这个北七家这一块路段，包括这个机场北线高速，还有什么北清路啊这些立汤路这些城市的干道，所以我觉得昌平的这个交通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因为它一直在修，这个是，就是让人特别期待的事情，就是一直在不停的修，然后不停的在完善，这个能看到这个区域的一个 发展 的一个势头，就是说，就是你会感觉到它的一个活力，因为有一个市政的一个倾斜嘛。 嗯，那教育方面呢？ 教育方面，现在周边包括，昌平主要的教育包括有这个配套的这个。幼儿园啊，什么，比如说像北师大幼儿园，大家都是比较耳熟。包括，昌平主要的教育，包括有这个配套的这个幼儿园啊，什么，比如说像北师大幼儿园，大家都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吧。包括这个，昌平的一些小学，现在怎么说呢，实事求是来讲，现在的教育配套可能更多的都是在规划中，但是我觉得到2020年左右会有一批就有机会落地，包括更长远。其实我刚才就说这个通州嘛，其实可以对标一下，虽然可能没有通州发展的那么快，因为通州毕竟是这个 离北京太近了， 离北京太近了，而且包括这个市政府搬到通州嘛，这个力度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其实来讲昌平的话也是很值得期待，因为居住的人口也比较多嘛，这个要满足这个区域人口的这个对于医疗啊配套这些需求，包括你看医疗方面现在也有一些新的配套，包括王府医院，这个也是一个三甲医院落户这个昌平这个北七家这个区域，包括这个超市的话，有这个龙德广场，包括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比如翠微啊、家乐福啊、华联这些都有一个进驻。我觉得其实商业这块大家都不用太担心，因为以后的一个趋势就是只要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商业自动就会搬过去。这个是一个趋势。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还会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哈。那我们明天再见。

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